对，所以这一天晚上就是一定要找点乐子，才能让自己周五能过得更加的顺畅，有动力， 换心情来听听好歌。 没错， 那同样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送出一些熟悉的声音。 嗯， 一开始呢要告诉大家的这位歌手的动向哈，这个歌手呢确实是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了，不过他最近真的出场率不是很高，因为之前都是还经常帮一些电视剧唱插曲什么的。 对对对，主题曲唱的很多。 对，那这一段时间呢，感觉曝光率就不是这么高了。 对，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作品呢，叫做《如我》，这是刘惜君的一首作品，而且这次是专门找来了郭顶合作，金曲奖歌王哦。 是， 来郭顶作词，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如我》，也是在12月6号新鲜的，还冒着热乎气儿的一首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也是侯威两年新专辑的主打歌。 对，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唱法，跟之前的唱腔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非常值得期待。 对，因为上线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是会关注到主打的歌曲。 嗯， 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叫做《如我》。 你有仔细听歌词的话，会发现这首歌曲非常有巧思的，在每一句的开头都用了如字开头、对，有的是如果，有的是如我，有的是 如风如水。 对、但其实如果真的没有提醒的话，你会相信说这是刘惜君演唱的吗？ 对，因为之前对他的印象，像他之前比赛的时候，像什么南海姑娘之类的，都是一些很甜的歌曲。 是，包括最早可能大家熟悉他是在这个超级女声的舞台上， 是， 但是最早的时候他就通过歌曲像贝壳风铃啊等等的在网上就走红了， 是， 当时还是一个很甜美的哎，看着甜歌的姑娘。那现在呢、也有对自己唱法的一些颠覆哈。 对， 现在这一首如我的歌词版的 MV 也已经同步上线了、而且郭顶是一手包办了词曲创作，两个人合作还挺颠覆的，突然觉得 好朋友哈、 既不像郭顶也不太像刘惜君。 对，我觉得当时我刚才听他的歌，我觉得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感觉像在香格里拉的这个高原上的湖面一样， 有点挺适合的， 仙儿仙儿的，然后呢就是有点就是云淡风轻，但是也很有神秘感的感觉。 对，可以关注一下刘惜君的最新专辑，12月6号刚刚发布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还有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的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唱吧 APP 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能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了。当然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 是的，同样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右下角视频直播、以及我们正在唱吧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 对， 今天有很多新老朋友也已经来报道了，当然呢今天大家也会看到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演绎， 可热闹了。 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是给各位提供了一个敢想敢唱的平台。经常呢会有一些音乐爱好者直接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 没错， 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把直播间改造成了一个电台 豪华 唱得很爽哈、之前麦啊立麦啊 想点什么点什么。对， 是，那同样呢也给很多的没有办法来到北京的朋友这样一个机会。 对， 就是把你自己上传的这个在网络上演唱的片段、经过挑选之后来分享给大家。今天的主题呢是熟悉的声音，那第一首歌曲哇，这个原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了。 对，这个 KTV 必点吧，这首歌 是，那一定要唱功好的时候才能 KTV 必点。 对对对，不然就露怯了。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一下今天唱吧红人们的精彩演绎。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马上要请入我们的第一位唱吧红人的这个演唱的作品了、这是香港女歌手莫文蔚演唱的流行歌曲 《他不爱我》。 对，这首歌其实很考验唱功，因为你第一声一出来特别容易就不在调上。 对， 对吧， 不敢轻易尝试新手。 那我们来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唱吧红人，他的网名 是柿子， 是很好玩、我是柿子啊， 是哪种柿子呢？ 他演唱的怎么样？他不爱我，如果喜欢的话扣一波一，在正在直播的活力982。 在冷气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嗯、 最后很关键的一句哈，其实这首歌听起来莫名的伤感，因为有一种爱而不得的这种唏嘘在。 对， 这也是这首歌很长时间了，20年了，能想象吗？1997年发行的专辑 To Be 做自己，莫文蔚的那张专辑、 嗯、因为大家一直在唱，所以觉得没时间没那么久。而且 也曾经、嗯、对，他也曾经说，就是说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说表达的很悲观、 嗯、 但其实不是，他是以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心态来在唱这首歌的。 对， 他说他想表达的就是，即使整个世界都背离了我，但是我依然相信在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来见证幸福，陪伴我走过每一段人生的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 哇哦，这个感慨我觉得就是跟确实跟我起初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他不爱我们，就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觉得啊，是不是我最爱 的 那个人，对，就觉得好可怜啊。但是确实他传递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是确实能给年轻人一些希望吧。 嗯，我们再回到这个我是世家的演唱上，他第一声出来的时候我跟张彤面面相觑，这不是杨宗纬的唱腔？ 对，有一点点 感觉，哎，气到莫文蔚的歌当中啊，还挺贴切的哈。 是 是，所以如果比较喜欢我是世家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上啊，大家小礼物和666都可以刷起来。在这里要点名表扬一下小仙女和李秀已经关注了主播， 对，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这样每天下午18点我们都可以相约在唱吧的活力982。接下来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出场了。嗯 嗯 ，Mr. G 阿力， 对，带来的、 啊、这首歌更熟悉了， 代表我的心有很多的版本哈、 嗯， 不知道今天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翻唱。 Hello， 我是常在石， 这是一个人，对、 啊不是， 一个戴着帽子，一个留了刘海，常 在石，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戴不戴刘海很重要。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是恩赏，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只是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这世界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是一个双胞胎，这是一个人，只不过就是你看男孩的刘海啊，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戴着帽子和留着刘海的，这是常在石。刚刚我们顺序稍微搞错了，常在石带来的 思念是一种病， 原唱是谁？ 张震岳吧。 我很坚定的说， 不是，其实真的不是，就可能大家在这个 KTV 当中点都会点到张震岳的版本，或者说蔡健雅的版本，或者合唱的版本，但其实你能想象吗？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 Oh my god！ 89年的一首歌，89年专辑纪念日当中的一首歌。 我觉得小哥的他的歌曲的风格好像跟这首歌的风格不是特别一致吧？ 像刚刚他翻唱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张震岳重新有编曲改编过的。 嗯， 因为当时这首歌最早的时候，齐秦演唱完之后，张震岳就一直想找一个神秘的优质女生来演唱，但重新也对这个歌曲进行了一些改编。你想一想，就是在齐秦那个89年的时候，歌曲的节奏啊，包括整个配器啊，应该也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 对，也是算是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 让他 甜蜜很黏腻的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抛出来， 对，可能是生发了一种新的灵魂和新的见解了。 是常在时哈，非常突破性的，也在用一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唱吧上演唱的时候，他为了自己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会选择先自己录一版比较满意的出来， 对， 然后再自己拍一个很喜欢的 MV， 对， 然后拍两个，然后再一镜合在一起，然后 用心了， 营造一种双胞胎的感觉。 但是呢，我说实话，感觉还是能看得出来是一个人的， 毕竟是一个人嘛，衣服没有换， 对， 所以你如果也比较喜欢他的话，这是二号选手常在时。但是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就是要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这一位了，这首歌曲更老了，今天感觉真的是老歌听不厌哈。 对，老歌新唱嘛， 熟悉的声音，《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 Mr. G。 这首老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 哎，你有没有觉得他会很像就是 F4 对，当年最早的时候有一点点像言承旭，又有一点点像周渝民，像两个人的结合吧。 对，反正就是很帅了，我就是很嫉妒了。 Mr. J 阿力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大家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一个帅帅的小伙子，他好像是弹唱，但是没有露出来这个吉他的部分。对，这是非常经典的1977年的，其实原唱也不是邓丽君，而是邓丽君重新翻唱的，原唱叫做陈芬兰。对，1973年首唱的。当时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有很多翻唱的版本。 对， 包括当时有一部大热的电视剧，我估计你这个年龄应该都没有看过，叫《老房有喜》。 哦， 苏有朋和赵薇演唱演的。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不是，他太早了，年代太早，但确实还蛮火的。而且还选了这首歌曲当其中的插曲，所以也是把这首歌又推向了一波火的高潮。 对，就包括我觉得今天思念是一种病，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我觉得算给我们普及了一些知识了啊。 还有第一首他不爱我，这三首都是来自我们网络红人演绎的。那如果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兴趣，是一位演唱觉得说自己也想要展示一下的朋友，如果您在北京地区，可以把自己的一小段演唱的视频和个人的简介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163.com，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说不定就会出现在我们活力982的舞台上。 对， 那如果不在北京地区呢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像今天的这几位唱吧红人一样，把自己演唱的作品当中传到唱吧上，然后再把链接发到我们的公众邮箱，同样是挑战新歌声全拼@163.com，也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演唱了。 是，总之有就是只要想唱歌赶紧把握机会，不管是在北京地区的还是不在北京地区的，大家都有机会参加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录制啦。 是，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平台上哈，除了给我们送666和小礼物之外呢，我们的小粉丝们也都自己聊起来了。方杰和西西已经在互问晚上吃什么了。晚上 老朋友们啊， 那继续送上一首好歌伴着大家的这个晚餐的时间吧。熟悉的声音怎么能没有他呢，这是来自陈奕迅的10年。 哇，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不是为你而忧，也为别人而忧。 分开的第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位来自唱吧红人的翻唱作品。 嗯， 其实每天大家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哈，会有很多的音乐电台的选择，包括自己的手机当中也存了很多自己很喜欢的歌。但其实我觉得偶尔换换味道哈，换换一种感觉来听听别人翻唱的歌曲，其实感觉还蛮奇妙的。 对，我有一个就是听歌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想听一首歌，我想听不同的，不一定是明星的翻唱。 不同的版本。 对，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风格，就是有一种，洗耳朵的感觉。有一种重新的认识， 对，而且有不同的好歌在不断的涌现出来，包括现在很方便，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在电视上或者说哎哪里出了一首新歌，你需要等差不多等个半年一年以后 KTV 当中才能有，有了以后你才能去点着自己去练。 对， 但现在基本上很快了， 嗯， 你基本上你比如说电视上播完一个版本，你非常的喜欢，你去唱吧上 一搜，立马就有了， 立马就有就可以演唱了。 对，而且在我们新歌声也是这样，也能做到实时更新。 是，那前一段时间呢，有一首好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播出过这个我们的专访版本，是歌手叶培发布了自己暌违了很长时间9年的时间的一张新专辑，叫做《流浪途中爱上你》。他是在北京的 Blue Note 举办了专辑的首唱会，所以我也是去现场采访到了他本人，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姐姐。 嗯， 对，而且他自己是从歌手开始慢慢做上了原创，包括后来自己开始做这个创作。那一开始呢，他跟很多人都有过合作，比如说像老狼啊、朴树啊，还有高晓松啊。啊，等等等等， 都是 这首歌的时候，我问过他，我说、 嗯：“ 流浪途中爱上你，你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哎，就这么多的哥哥，因为这在他们那个年代，在白衣飘飘的年代的时候，她、算是这个民谣唯一女生了。 对呀、啊， 所以就有那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说跟许巍一起来合唱呢？ 嗯， 然后叶培就说，嗯，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就是他了，没有挑选，就觉得这首歌就应该是许巍跟我一起唱。 哇，灵魂上的选择啊，这是。” 流浪途中爱上你，来自叶培的创作，叶培和许巍共同演唱，非常适合我觉得在秋冬的季节演绎、就是在这种寒冷的季节当中能够带来温暖和洒脱的一种氛围。 爱上你，每道彩虹。 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 怎会爱上？ 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 流浪途中爱上你哈，叶培说呢，十五年前发过一张唱片叫做《双鱼》，就是继《纯真年代》之后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一张、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在我们活力982的平台上也是收获了众多的粉丝哈，很多的朋友都发来说爱上你很好听，像丫丫加芳姐和西西里两位特别可爱，在我们的平台上开始斗起了这个小礼物了。 对，一开始是聊天，后来就互相 PK 送礼物，然后又开始给我们说爱上我们啊， 是 哇，太感动了。 是，那今天最后的这首有故事的歌，这是《流浪途中爱上你》。最早因为这张唱片哈，叶培是邀了许巍来两个人一起合作，旋律早就有了，但是填词的时候呢，叶培想了很久，他说所谓流浪途中呢，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生道路上特殊的缘分，一种特殊的遇见，倒不一定真正说辞掉工作，哎呀，扔掉一切，抛弃一切，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旅行。但其实只要你，比如说心灵，你看一部电影，看一本书，听一首歌，其实也是短暂的一个流浪的一种感觉。 对，所以说我觉得叶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歌词为什么迟迟不定，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珍惜这首歌，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实的最想表达的一面赶紧表达出来。 是，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接下来的节目是今晚有戏，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送出，依然是来自许巍的少年，讲民谣进行到底。明天同一时间18点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 明天见啦，拜拜。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